关注永乐票务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，北广合艺出品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这小孩住到庄子头，2间房，一个篱笆院，一看呢，屋还长着灯呢。他们刚走到院门这儿，就听屋里面传出女子的声音：“星儿，是你吗？”“ 娘，是我， 我回来了，都把我急死了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“ 娘啊，我遇上点事儿，咱家来客人喽，您赶紧接一接吧。” 徐芳一看这小孩还挺懂礼貌，赶紧把衣裳归着归着，就见柴门一响，在里边出了个女人。这个女人是个半老徐娘，半老徐娘就是岁数不太大，38、9岁，40啷当岁，穿的衣着朴素，别看是山沟里的人，举止坐落大方。徐芳经得多见得广，怎么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户，家庭也够阔的，这人相当有修养了。就见本宅的女主人提着灯出来，看看徐芳，哎呦，欢迎欢迎，您往里请。 不客气不客气，半夜前来骚扰，于心不安呐。 您太客气了，像我们这种人家，请您都请不来呀。星儿，快把客人请到屋中。哎哎，这年轻人一边答应，一边把2只死熊放下，把这大铁枪戳到门后，爬了爬了身上的土。 嫂子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 把徐芳让到屋去，进屋一看呢，什么也没有啊，就一个破木的箱子。这屋里面四外透风，光景过得是不强啊，很寒酸，很寒酸的。徐芳坐下，女主人赶紧在大锅里添水，这又给做饭，一片热诚。徐芳真饿了，也就不客气了。可一会儿饭菜做好了，要讲究肉食，都是野兽的肉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饥不摘食，饿了啊什么都吃。和徐芳吃这野蘑菇、张袍、野鹿、小兔，哎，这肉这个香啊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多。等酒足饭饱之后，徐芳把嘴擦了擦，这也有了精神了，再次表示谢意。他就问：“请问恩公和女主人贵姓啊？” 这小年轻的回答的：“啊，我们家姓周啊，我叫周兴，这是我娘。”“ 哦，纳了半天你姓周，哎，你是本地人吗？”“ 我是外来户。” 你看我听这口音不像吗？家里他还什么人？ 没别人了，就是我母子二人。 你父亲呢？ 我父亲早死了。 啊，哈哈哈哈哈！这回啊，我算记住这门口了。你放心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我非回来不可。你们乐意在这住，我给你们修房子；不乐意在这住，我把你们接到北京去。 这娘俩就一愣，这小伙又看看徐芳。我说老英雄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北京有亲戚吗？ 哎，要说亲戚倒没有，朋友可是一大堆。 您在哪行发财？ 我，嘿嘿嘿嘿嘿，我是玩命发财。 这小伙也愣了，觉着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含义。徐芳看出来了， 小恩公，实不相瞒呐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是无话不谈。你看我这模样像干什么的？ 看不出来， 我去投军去，入伍打仗。 这小孩一听好像没乐出来， 就您这个就他的。 徐芳一拨了脑袋， 这个还怎么的，比桌子高多少呢？哎啊，你瞧我个小。小恩公，你看错了，猪肝子个大，空膛的，金刚钻个小，能揽瓷器。这人有没有能耐不在个头高矮，对不对？ 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就您这么身高，当兵人能要您？ 哎，我有朋友啊。 哦，您真有朋友？ 有，告诉你，我朋友还不是旁人呢。 听说没听说有个朱元璋？那怎么没听说？那是皇上 啊，皇上有个四儿子叫朱棣，如今官封燕王千岁。我们俩有交情，我去找他去，他能不要我吗？ 哦，你跟燕王认的？ 太认识了。不但跟燕王认识，跟他手下那些人我也认识，跟朝中所有的人我都认得。我给你提出几份来。老胡家、胡大海、胡德济、胡强，听说过没？ 听说过，那都是盖世的英雄。 我的朋友中山王徐达，听说过没？ 听说过。 我的元帅老常家，听说过没？无敌大将常茂、怀远黑太岁、常遇春、常胜、常林，老常家那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。 徐芳啊，多少也有点吹牛，其实跟他的交情一般。他今儿个一高兴这么说呢，没想到能引出麻烦。这小孩不听老常家二字便罢，听到这个字之后，脸唰就沉起来，连那个女人都为之一愣。就见这小孩两个眼睛一瞪，我说你刚才说什么？老常家跟你有交情？ 啊啊，有啊，比别人还强呢。 哎呦，那个常茂跟你交情如何？ 哎，跟我比别人还强。 徐芳哪知道这句话刚一出口，就见这小伙豁然站起，把拳头抡了三轮没落下来。 徐芳吓了一跳，呀喂，你打我怎么的？ 我真瞎了眼睛了，我要知道你跟常茂有交情，知道你跟老常家不错，我救你干什么？这位狗熊把你舔了就得了，但是已经把你救到家了，饭都吃完了，也就算我倒霉丧气。对不起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赶紧跟我走吧，赶紧滚。 徐芳一听一拨了脑袋，我这小孩是疯子，怎么一提老常家他眼睛都冒了火了？还解释解释，徐芳刚要解释， 小孩忍无可忍，一过来伸手，徐芳脑领子抓住了，像扔个皮球一样，让啪给扔院去了。 紧跟这小伙子大步流星到了门后，噌楞把冷面锥抄起来，你再迟早一步，我给你扎个透心凉。就要下手，那个中年的女人一听，行了，不得鲁莽，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暴啊，让他离开就是，你这是何苦。多亏这女人说话，这小伙才没下手。徐芳跟他咕噜在地下起来了，把土掸扫掸扫。哎，我说小恩公啊，你可给我吓得不轻啊，你能不能把话跟我说明白，我跟老常家有交情，怎么得罪你了，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恨，能不能跟我讲讲，我给你们解决解决。呸，我们两家是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特别是那个无敌将长茂，眼前如果我见着他，把他抄筋剜眼扒皮摘心，你少说废话，给我滚。 哎，好，我滚滚滚滚。 就这么样，徐芳被人家赶出黑瞎子沟。一开始啊，徐芳越想越别扭，可是后来这么一想，不对，这里边肯定有隐情，这红脸这小伙子是谁呢？难道说长茂背着我不知道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呢？将来这事儿啊，还非弄清楚不可。就这么样，徐芳回过头看看，把这条山沟，这个小山村有什么标记，他是牢记在心。之后呢，徐芳是赶奔两军阵。那说了半天，这小孩是谁呀？为什么一批老常家他火那么大？这事儿您还别着急，慢慢的咱们自有交代。这个小孩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在后文书咱还得讲。安下他们不说，说这徐芳赶到黄河边上，来的真凑巧了。韩金虎带着铁士三雄，正在燕庆关跟燕王开战，徐芳没露面，暗地之中观察，所以对战场的事是了如指掌，看了个清清楚楚。后来高艳平被活捉，他也看见了。徐芳就纳闷着，这里边有文章，为什么那个女子铁凤英没下毒手？哎呀，他一想，得了，我学的是小巧之能，不如夜探明营，把高艳平给救出来。因此上小矬子徐芳利用夜幕的掩护，这才进了连营。趁着铁凤英没注意的时候，徐芳钻到桌子底下去了，偷听铁凤英跟高艳平的谈话。他捂着嘴啊，没敢乐，心说怎么这么巧啊，我遇上这么件好事，他怕把事儿闹僵了，干脆我快出头露面，把他们俩成全了就得了。因此撩桌帘蹭他蹦出来了。可燕平和铁凤英谁也不认识他是谁，别看人不认识，这个名字早都知道，北侠唐云的高徒，赫赫有名的徐芳啊，不敢说家喻户晓，也差不多少啊。因此两个人又惊又喜，这才知道徐芳有特殊的本领，在桌子底下待着，我们居然没有发现。单说徐芳这个人诙谐成性，不拘小节，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两片小嘴儿能把死人都说活了。把狗油壶一理，笑着看看铁凤英， 嘿嘿嘿嘿嘿嘿，姑娘儿，别害怕，也别害臊， 刚才你说的话徐某都听见了，不算你不对呀、啊。人嘛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燕平呢，拒绝的也不是没理。你想想，临阵收妻，掉头之罪，这个场合，这个地点，他能没有顾虑吗？这个姑娘呢，你也别生气，我再问问她。 徐芳一转身来到高燕平面前， 我说：“燕平啊，你小子是晚生下辈，得听老人的，听没有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呐。你的经历我全清楚，就凭这凤英姑娘许配你有什么不合适？最主要的，能帮着你捉拿韩金虎，清除韩马两党，你这不就立了大功了吗？如果四殿下要怪，田在彪要不答应，有我给顶着呢啊！答应了，我给你们俩做媒人大宾宝。” 徐芳真聪明，一句话真说到高艳平心里头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就说高艳平什么也不想，一点都不动心，这玩意儿不现实。正像徐芳说的那样，艳平一想，我现在刚倒戈投降，保了四殿下，还没怎么地跑这收媳妇来了，让人家议论起来我是什么东西，不但品德上头完了，而且还违抗了军令，从哪方面交代不下去。如今有徐芳这个证明人，就把自己洗清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心是这么想，嘴还是抹不开那么说。燕平脸一红，老前辈您看着办吧，我的意思先请示殿下和大帅，他们同意我才能同意。别跟我耍这套啊，水贼过河咱甭使狗刨，我眼着毛都是空的，你糊弄不了我，乐意就是乐意，不乐意就是不乐意，你给我说个痛快话，殿下同意不同意跟你成亲有什么关系？大帅乐意不乐意？能当着你娶媳妇吗？乐意不？你要看着我乐意，那我就乐意， 这不得了吗？ 转回身，他又对铁凤英说：“ 姑娘，你都听清楚了啊，咱们是三头对面，我这个人办事儿见棱见角，得带响。”拖泥带水吞吞吐吐那我不干，咱们一言为定，这个事儿就算妥了啊。不过姑娘，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刚才你干板夺字说得挺明白，许配燕平之后帮着我们捉拿韩金虎，倒反他的连营，这个你能改变不？不，我绝不能改变。那么姑娘，我再问问你，你那俩哥哥你怎么办呢？铁宝元、铁宝山要不答应，哎呀，老前辈呀，路都在自己走啊。当然他们是我哥哥，我可以给他们讲清城破厉害，倘若他们执意不听，那我们就是两国的仇敌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。好，希望你大义灭亲。 徐芳冷不丁想起点事儿来， 我燕平啊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，赶紧咱们去找四殿下，离开这个虎口。 一句话把他们俩提醒了。姑娘刚想叫人给高艳平准备马匹，那四个小尼姑跑进两个来，就见他们两个颜色更变， 慌张的要命啊，连那佛都念不清楚了。姑娘弥了陀了佛，姑娘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快点准备，来人了。 这一句话，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铁凤英就问， 谁来了？离这远看不清楚，就近来了一只人马，有说有笑的，估计可能是驸马带着你两个哥哥来了，听着声音像。 哟，这怎么办？铁凤英问徐芳啊，这把门给堵上，咱们还没地方去呢，您看应当怎么办呢？ 徐芳把脑袋拨了拨了，我说姑娘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，如今就有一条路，顶尖上吧，怕也不行了，快点准备兵来。 徐芳的主意多正啊，他这么一说，铁凤英也下了决心了，让小尼姑快把高艳平的马匹大戟全给取来，给自己的兵刃马匹也给准备好。徐芳跟着他们到了营房外头，认证办案，乘胯坐骑啊。他们刚上了马，前面灯光闪闪，人就到了。小尼姑猜对了一半，今晚来的没韩金虎，有铁宝元、铁宝山，还有宝刀大将铁公然。他们干什么来呢？奉韩金虎之命前来当监斩官，要斩杀高艳平，给铁宝龙报仇。韩金虎告诉他们，杀完了之后速报我知。就这么的，他们仨来的。至于发生这些事儿，他们根本不知道。等马到营门前边，铁宝元一看，妹妹，你还没歇着？哎，我说那是谁呀？借着灯光看见了，铁凤英开始挺紧张，到这是把心一横啊，豁出去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马往前催，把徐芳、高艳平护到身后。再看姑娘来到两个哥哥的马前，抱腕当胸，二位哥哥，妹子，对不起你们。妹妹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哥哥，实不相瞒，我已经保了四殿下朱棣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四皇子的人了。我再告诉你，高艳平那是我的丈夫，我以一身相许，要跟他白头到老。如今我把他给放了，这要回燕庆关去见大帅田德彪。哥哥，你原谅妹子吧，不是我水性杨花，而是各为其主。 哎呀， 把铁宝元、铁宝山气的鼻子眼都冒火，五脏都开了锅了。 好啊，小贱人呐、啊，你还有点人味没有？大哥尸骨未寒，你还以身相许嫁给刽子手了？公然要当国家的反叛，保朱棣，你是疯了？你是傻了？咱们老铁家哪点对不起你？你打算把祖坟都叫人家刨了啊？爸爸爸，这也是天意该着。哥哥兄弟，把他宰了。铁宝元、铁宝山不容分说，两匹战马，两口大刀，要大战铁凤英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